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收藏，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啊，也是重量级的一本图书，叫做《珠宝玉石收藏鉴赏指南》。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北京副院长，那么同时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郭颖老师。郭老师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本书呢其实也是集您这么多年的实践和研究的经验于一体，从珠宝玉石的基础理论，然后教您呢准确的认识辨别评价珠宝玉石。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哈，咱们说到这个珠宝玉石，这是一个很大的类型哈，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吧？ 对，您刚才一说这是四个字儿，珠呢就是以珍珠为代表的所有的有机宝石的总和，包括什么珊瑚啊、象牙呀、砗磲呀、玳瑁啊、琥珀呀、蜜蜡。如果是宝呢，就是所有单晶体的不灵不灵的宝石的总和。 哦， 也世界上有七大宝石，其中有六个都是宝石类的，比方说钻石、金绿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那再往下说呢，就是玉。中国人最喜欢玉，玉呢温润以泽，感觉很好。像中国古代就有玉，比方说和田玉、新疆和田玉，还有辽宁岫岩玉，湖北呢有绿松石，河南南阳还有独山玉。现在翡翠异军突起，是玉石之王。再往下一大类呢，就是石。石的范畴呢比较多，但老百姓可能相对来说呀是稍微的不是很熟悉。那像我们说的印石、砚石，其实都可以归为石的范畴。像中国古代就有四大名印，是福建寿山石。有昌化积雪石，有浙江青田石，还有内蒙巴林的积雪石，都属于石的范畴。 所以这里面学问太多了，这学一辈子都学不完呢。哪怕只是研究其中一个门类，都够你研究一生的了。那么这本书呢，应该说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就光看这个目录啊，就眼花缭乱，太丰富了，它是一本工具书了，我都觉得可以称作。 谢谢。 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也挑出几个去说。你刚提到说翡翠，最近一些年很火。这炒的价格也非常的高。这有些人把它叫做这个玉石之王啊，您同意吗？ 我特别同意。翡翠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先说这个玉石之王，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可以说是所有玉石中啊几乎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个人比它好，是谁呢？是和田玉。和田玉的韧性比它好，但是呢和田玉的透明度又不像翡翠那么高，那么晶莹剔透。和田玉的颜色呢又不像翡翠那么变化多端，颜色又非常的鲜艳瑰丽多彩。所以虽然古代中国古代就是以和田玉为排第一，但是呢慢慢的上到了翡翠，得益于乾隆皇帝，他对翡翠都特别喜欢。后来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第15卷里还专门留过一句话，说这个翡翠当初强名以玉耳，不算好东西，但是其当下呢其价远出真玉意。这个真玉说的就是和田玉。所以虽然没有行业内部去评价说到底和田玉跟翡翠应该谁高谁低，和田玉是传统的玉石之王，可是现在大家都认可说翡翠是玉石的无冕之王。 那这个翡翠它应该也是分为不同的种类吧？它有，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懂哈。比方说从这个种上来讲，它应该分为几个类别、几个级别呢？ 种呢实际上是比较商业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里边呢包括的就特别的多的种。昨天还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问我说，郭老师，这个油青种、花青种它们属于种吗？说它应该不算种啊。后来我就讲，我说油青啊是说它的质地细腻特别好，但是青是说颜色在蓝绿之间，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颜色不是绿的。花青种的花呢是说颜色分布的规律比较斑驳，而不是均匀一体的。所以我说这个两个东西两个名称又有颜色的 变化，又有颜色的分布规律，又有它的质地，比方说油性的油，所以呢商业上会把它归为种的范畴，但是专业上呢往往不那么去考虑，专业上说的更多的是地，地球的地叫做 dis，按它的透明度去划分，比如说无色翡翠，当透明度大于85%的时候，就称为玻璃地儿；在85%到80%的时候，称为冰地儿。那么依次再往下，还有诺地、冬瓜地和瓷地，瓷地已经小于65%。行业里面专业上就说它已经不大透明了，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界限，在商业里就说成了玻璃种、冰种、诺种啊、等等。 啊，你看钻石比较好分， 好的， 它就是那4C 嘛， 那对， 是吧？拿一证书，一般人的话一看，哦，没问题啊，它是哪个级别的？什么 D 级啊、E 级、啊、F 级，然后再看它的什么切工是怎样的。 对， 但是你说我拿到一个翡翠，我有几个特别的标准，我一看我就知道，哦，它这个价值高，它这个值得收藏，不能吧？ 它那个不大好定量，虽然我们国内有一个标准。GB 杠 T 23885-2009颁布的2010年的3月1号实施，但是这个标准呢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所以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空间。那我们一般的说翡翠，如果按质量评价，只说材质，不管雕刻工艺的话，那是四个字，叫种、水、色、地。种呢实际上是指翡翠的质地够不够好，坚韧细腻的程度；水呢是指它的透明度，而水呢是得益于种的变化。往往呢，所以同行就说种水，种水是连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色，比方说颜色到底是红的、黄的。商业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红翡绿翠紫为贵”，就是颜色不一样。那每一个颜色里边还有五个字，正加分项叫“浓阳俏正匀”，够不够浓，够不够也鲜艳阳俏，够不够均匀等等。那么还有五个减分项叫做“淡阴老邪化”。就光一个颜色十个字的评价标准， 我的天哪！ 再加上还有地子呢，行话也说也叫做肉，够不够细？我有时开玩笑啊，我说有的翡翠啊是卖的是种，就是种好不好，看它的结构好不好。有的翡翠是卖的色，那它要卖色，也看颜色够不够鲜艳，够不够亮丽。那有的翡翠是卖肉的，为啥呢？得看它的肉或者质地够不够细腻坚韧。 它可能突出它的一个优点。 对，只要有一个优点，这个翡翠基本上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可以上手的。但是全都有，那至少是大拍级别的了。 哎，它这个翡翠原产地应该是在哪里啊？ 翡翠的原产地目前国际上呢大概有6个产地，以前我们说的是五大产地，99%的商业级的我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定是来自于缅甸北部山区，有一条河兀路河，大概呢100多公里长，大概10几不到20公里宽，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一共呢有3个矿带、8大矿区、几十个矿坑、矿口啊、敞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么还有呢，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俄罗斯的翡翠，但消费者往往不清楚，只有很专业的人他们才能看到。当然这个翡翠的存世量是很小很小的，不过呢这个量在加大，因为俄罗斯翡翠矿的开采的力度在加大。我已经见过有翡翠的原矿，俄罗斯的质地已经好到可以做界面，那是相当好的。再往下排，市场上偶尔可以见到的哈萨克斯坦的质量很差，质地很干，基本没有种水，绿颜色倒是不错。那偶尔现在还有叫永储料，据同行的说法说，这个应该是危地马拉，也是古代的玛雅人的传承留下来的，那也是全世界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的老的地盘啊，那一块啊，跟墨西哥那个地方出的翡翠，目前在国内看到的质地还不错，就是比较小，透明度比较不高，但是一定要磨得很薄，颜色比较沉闷一些。再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日本和美国两个产地也都有翡翠，但质地不好，另外呢产量极小，所以在市场上基本看不到。 那对于翡翠来讲，它比方说是不是像黄金呢、或者是钻石一样哈，它这个比较稀有，所以呢它的价值才更加的高，是这个概念吗？ 是这个概念。翡翠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产量都在缅甸，就在99%的产量吧，保守的说是99%，两个九，这两个九的产量，翡翠呢在缅甸呢，像现在是每一年公盘一次，就是把原料拿过来，大家面向全社会、全世界做的拍卖会，无底价竞标。这个公盘呢，最多的时候一次也就是放10000份料左右，10000份有大有小的原石，最多不超过10000吨。如果它以前是一年4次的这种大的公盘的话，一次也就只有几千吨到头了。那10000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翡翠的密度是3.33克每立方厘米，或者说是3.33吨每立方米，一个立方米就要3.3吨，只有300多个立方米，应该3000多个立方米，3000多个立方米能够达到宝石级的，把边边角角去掉， 弄下来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保时捷里可以达到属于好一点的，可以上到市场上的做件的，可能再有十分之一不到，能够上拍卖会的再有百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哦，就是每年出来的这些真正能最终上拍卖会的，可能千分之一都到不了。 绝对到不了，万分之一都到不了。 万分之一都到不了。 嗯嗯，它绝大部分90%以上是砖头料，是有太多的裂，是有太多的表面的瑕疵，是有太多的风化层，所以上了以后噼里啪啦全要开咔嚓下去的，根本没有用。 哦，那所以我们老百姓，比方说想收藏一个翡翠的挂件什么的，然后要去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购买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买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 那是两个问题了。先说购买的渠道。咱们楼下就有商场是吧？ 有 我们下面就有一些商场，凡是国内目前的像大城市的一二线城市的大商场，我去过很多商场，靠谱。就这些商场卖的东西，首先保真，东西没有问题，只是价格略有参差，因为商场的定位不一样，它卖的档次不一样，它的加价率不一样，这是有。第二一个呢，可以老百姓可以常去的渠道，尤其北京人很幸福，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典当行。典当行前两年是特别的火热，这两年稍微的弱一点点。典当行呢是有来当的绝当品，它销售也有呢叫寄卖。寄卖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商业上的代销，有商家到我这儿来卖东西，这是一个方法。第三一个方法呢就是珠宝的专营市场，在北京五环以内有43家大型的珠宝商城，每家的经营规模100个商户以上。这43家那很夸张了，就是规模很大，五环以外还有很多。那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商业的聚集地，全是同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这 PK 太容易了，哎，货比三家太容易了，所以往往是买性价比比较高，当然也需要消费者有自己比较高的眼力，那个地方还要考点眼力。那么再往后呢，还有一些呢是无底价拍卖，像北京这样的一线的大城市也很流行。北京现在每个周末，一个周末哈，今天就是周六或者是周日，这种方法一天百场无底价拍卖绝对不止，而且这个已经持续了几年了。那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对无底价拍卖买珠宝首饰、买翡翠的小挂件、小手把件这个形式已经是完全接受的，也可以。当然，如果再说的话，还有网上。网上有两种，一种呢，比方说像某某什么宝，淘宝哈，或者是这样。淘宝在2013年，据我所了解，它的珠宝的这个负责人曾经跟我聊过，说大概能卖到400亿。 哇，这么高！ 最单价最高的一件产品，一个是坦桑石，好像是中产机构卖的，说是卖到了6500万。 天哪，在网上这个渠道， 网上。那这是一块儿，这还只是一块儿。那再有一块儿是什么呢？就是微店、微商、微信、微博啊，也有。推广也有销售，他们的销售量相当不小，看不到，但是呢，因为他每户都很小，但是总量是相当大的。 那你说网上都看不见，他就敢买吗？通过图片就能看出真伪来？ 网上他可以退包退，一上来说亲，我这东西真好啊，老百姓可以看一看，看看照片，一定不是神仙照就好。 好，翡翠它需要你去养护吗？ 翡翠特别结实，基本不用特殊的养护，正常佩戴。包括日化产品，比方说洗澡、护肤油，对它都没有任何的损伤，但是不要拿明火去烧，因为翡翠生成的温度大概在750度，基本是上限了。那火焰的内心就是或者应该是外焰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20度，就是我们点火柴或者打火机的外焰的一个温度。对它如果直接灼烧，那效果还是不好。但我也烧过哈，烧2-3分钟还是没事的。 它有这个所谓名家雕工这一说吗？ 有，名家雕刻对于翡翠和任何其他的玉石的质量评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至于它可以上到价值评估的层面，那一定是加分项。一般的按中国古代的说法叫工料对半开，就是工占一半，料占一半。这块石头值100万一个小摆件，那一定找一个高手。比方说像我雕，我只能雕10块钱的东西，水平太差了。那一定要找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来雕，那他的工费也是100万起。这样的话，这一件东西的成本是200万，那有100万是原料，有100万就是工费。 说到特别好的翡翠，确实是稀有的物件。但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和田玉啊，很多人说，哎，根本就买不着真正和田玉了。就所谓一个和田玉的概念，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不妨呢，话题一转，说一说关于和田玉。 主持人很专业，这问的问题。和田玉是这样，我们消费者对和田玉的认可是认可的新疆料。 因为古代传承下来，虽然它以前也不叫和田，也叫鱼氏之玉啊，什么什么这种传承下来，到了清代的末期才出了和田的直隶州，才叫和田玉，还再往前还可以叫鱼田玉。 嗯， 但是呢，大家一说和田玉，想到前面一定要加两个字，新疆。 新疆和田玉、 哎，新疆、嗯。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专业界定的时候，所有的宝石的品种几乎都不去界定它的产地特征，因为不好界定。 嗯， 你这个产地可以这样，换一个产地可以别的样子了吧？我再换一个产地，可能又兼而有之是两前两个产地的特点，所以我们界定的是什么呢？是成分结构。但是在质检上，质检站界定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物理性质，比方说它的折射率，比如说它的密度，因为检测起来比较容易，通过它设一个范围，只要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算和田玉。所以这样的话呢，商业上就说了，这叫泛和田玉化。那当然了，中国像新疆有和田玉，辽宁产岫岩玉的地方也有和田玉，河南有和田玉，广西有和田玉。我们再往远一点说，我们的近邻俄罗斯、韩国，我们的远邻包括加拿大、包括新西兰，他们都有和田玉。所以和田玉实际上是说的一定的成分跟结构去固定了以后，能够达到一定的物理性质，也就是它质地比较好，可雕琢性比较强的时候才能叫做和田玉， 嗯， 而忽略了产地特征。 那如果咱们非要较真儿说产地， 嗯 啊，说就是新疆那个县，就是那挖水那块的， 嗯， 玉才叫和田玉， 两条河， 哎，没了吗？就是， 嗯，对，对，是没了。我们曾经在七八年前吧，我们地理部门有很多的专业的人组织了一个队伍，大概十几个人都是高手， 嗯， 跑到哪儿呢？就顺着这个和田玉，顺着新疆的地方去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原生矿大概在昆仑山脉以上5000米的雪线以上， 嗯， 它是通过两条河，通过河流表面的地表的河流搬运作用溜达下来的，两条河玉龙喀什河跟喀隆喀什河，那这两条河呢，在河床下面还有，现在老百姓也去捡，一到发完洪水，大家就跑过去捡，看谁的眼神好，看谁的运气好。但是呢，我们专业的人员就顺着这两条河就往上跑，跑上跑跑跑，那么一直跑到最上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和田玉的开采历史往少了说2000-3000年，这是文字记载的， 嗯， 往多了说可能6000-7000年都是可以有。那么多年在不停的顺着两条河去找，我们的祖先找了几千年，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问了问同行，刚才我们还提到说翡翠每年放10000份料，放10000吨料，和田玉每年据同行的说法只有几十吨的新料才能开采出来，就新疆地区。和田地区， 哦， 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好在在专业定义上还有一个范围扩大化，否则我们这个传统育种没准就在我们的手上绝掉了， 就没了， 哎， 对吧？好，这提到了和田玉，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知识哈，包括这样的一本书里面， 嗯， 作为一个常识性的读物的话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提高性的读物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关于彩色宝石哈。 哦，彩宝。 嗯，今天我们涉及的范围比较多。 嗯，好， 彩色宝石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它是不同颜色的宝石就叫彩色宝石吗？ 对，有点这个意思。其实我刚才您最开始提的珠宝玉石的那个范畴里的宝第二大类， 嗯， 就是可以磨成小多的小颗面，上面有很多的小颗面磨出来， 嗯， 在光底下或者阳光下稍微一晃动，宝石就会里面不灵不灵的往外闪光的感觉， 闪光， 质量越好就越短短的感觉， 嗯， 质量越差呢可能就光泽就越差一点。所有的这些我们专业上叫做单晶宝石，它是在一个晶体里，一个矿物的晶体里挖出了一块小石头，再琢磨切割成这种小颗面， 嗯， 就真的很丰富。为什么叫做彩宝呢？这个彩宝的范畴在西方上是刨掉了钻石，因为宝石之王是钻石。 哦， 世界上如果有最好的宝石是钻石，如果有四大贵重宝石是没有钻石的。这四大贵重宝石我们行内也叫做四大彩色宝石，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金绿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但如果说到七大宝石里面，那上来有这四大财宝，还得有一个老大，就是宝石之王钻石。还有，既然有王，得有王后啊，咱们得人性化哈， 嗯， 不能让人打光棍。 嗯， 那王后是谁呢？就是珍珠。那这七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品种，它也可以归到集合体的范畴，就是 OPPO， 目前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已经火起来了。 哦， 所以钻石啊， 嗯， 跑掉了，珍珠跑掉了 ，OPPO 跑掉了，那么剩下这四个全部都属于彩色宝石。而老百姓消费者在市场上现在可以看到的，包括前年、去年特别热的坦桑石，那咱们去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边那个道具“海洋之心”是用坦桑石做的。 嗯， 戴安娜王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维多利亚风格一圈钻石围了一颗的坦桑石，到凯特王妃结婚的时候还戴的是那颗大坦桑石的戒指。 嗯， 所以它很有感觉是坦桑石。再往前两年推，中国内地市场上非常非常火的碧玺。 碧玺， 什么西瓜碧玺呀，双色碧玺呀，还有特别有名的帕拉伊巴碧玺，2克拉一粒，如果质量很好的霓虹 电闪般的那个蓝颜色，原产于巴西东部的帕拉伊巴州，那一克拉可以克拉单价达到20,000美元，但两克拉的一粒可以是40,000美元。两克拉多大呢？长轴椭圆形，长轴只有不到8毫米，短轴只有8毫米，短轴只有6毫米多一点。那这个水平下来，那卖价连4万美金， 嚯、哦， 这一粒4万美金就是20多万人民币，就这么一点点，8毫米吧，6毫米， 我这是。这价值的话还真是不是一般石头能比的。 对， 彩色宝石刚刚你提到了，说头两年碧玺非常的受欢迎， 对， 这两年呢坦桑石又比较受欢迎， 对， 但这些其实早就有了， 嗯， 对吧， 对， 但是这个市场呢可能它就是属于轮番的在做庄嘛， 啊、 不有可能哈，就是类似于你活两年， 嗯， 然后我再活两年，对吧？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一直在火， 嗯， 对吧？ 这里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从国内的行情来看，彩色宝石是西方一直连续玩了300-400年， 嗯， 就这个过程从来没有间断过。 嗯， 但是中国呢是刚刚开始，我们珠宝行业到现在内地的新兴的珠宝行业也就24年的历史。那这个时候刚刚开始，以2009年为例，那个一年全中国内地珠宝消费零售总额只有900亿的人民币，900亿的人民币只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黄金干了400多亿。 嗯， 第二个模块钻石干了200亿，谁都知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嗯， 那剩下的200亿呢，就是以翡翠为首的所有的玉石，财宝没有， 嗯， 什么琥珀、蜜蜡、南红，通通没有，欧泊通通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去年中间不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去年中国内地居5000多家大中型的零售企业，一共卖掉了5000亿人民币。的珠宝首饰，那黄金呢只有800多吨，886吨，还维持世界第一大。但是钻石成长到了350个亿，翡翠去年的行情稍微下了一点，只有150个亿，但是彩色宝石已经达到了100个亿。啊，财宝已经是异军突起。那这个异军突起，一方面我们是借鉴了西方，尤其是发达的西方的国家，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发生了变化。像碧玺，清代的慈禧老佛爷，他喜欢碧玺，他特别喜欢碧玺，因为他美国的一个矿。火了，也因为他后来没有了，那美国那个矿就垮掉了，闭矿了。 嗯， 那这个当时喜欢的碧玺喜欢什么呢？喜欢窗桃红，桃红色，就是浅粉的，但是透明度比较高，也可以有瑕疵。可是现在呢，市场上最好的碧玺是猛猛的非常红的红颜色，像红宝一样的红颜色，商业名称叫红宝碧玺。所以审美情绪发生变化了，再加上我们跟西方的接触，我们在思想上发生变化，那这个市场在不断的扩大。碧玺大概在5-6年前，中国是首开彩色宝石大门的功臣。现在虽然它不是最火的，但它已经占定了一个位置，不带动的了。那再有不断的补充，不断的补充，所以市场份额像彩色宝石在逐渐的扩大。2013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看不到彩色宝石总体的市场，说有几个亿，还没有人去统计。但去年已经达到100亿。我乐观的估计一下，今年2015年回再统计市场的时候，翻一倍应该不止。 哎呦， 200亿应该不止。 好，好，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啊，变成了一本书，给我们的收藏爱好者去学习。非常感谢郭老师啊，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珠宝玉石课。 不好意思， 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